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播出好儿王涛乒乓父子情。 好儿王涛乒乓父子情，作者王世俊、鲁来顺，由艾宝良朗诵。 在1987年的全国第六届运动会乒乓球大赛上，涛涛首次获得了团体和个人冠军。在夺冠之路上，他冲破了无数艰难险阻，取得了空前的好成绩。至今，他奋战的激烈场面令我难以忘怀。当年8月26日，六运会乒乓球预选赛在石家庄开战，30支男队为争夺12张入场券展开了殊死搏斗。以连续4届全运会男团盟主的81队派出王涛、万国辉、杨建华参战。此时队内的这几个人虽未成大器，但个个技艺不凡，轻松地夺得了入场券。涛涛参加的单打、双打也都打入了决赛圈，使他脱颖而出。六运会乒坛决战自11月12日又移师广东佛山。参加决赛的男队共有12支劲旅，各路军马杀得天昏地暗。小组赛中，涛涛表现上乘，教练和他都还满意。这毕竟是他首次参加大赛，有时不免紧张。赛前，涛涛从佛山打来电话，表示说，机会已经到了。决心全力去拼，拿出舍我其谁的气概来。我在电话上再次告诫他，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比赛可不单是比技术，更重要的是比意志，关键时刻绝不能手软。经过几轮的奋战，男团产生了江苏、北京、广西、解放军队4强，都虎视眈眈地盯住了那枚令人垂涎的金牌。巧的是，这4个队均是同一个组打出来的。14日决赛抽签的结果，各自又碰到了老对手。所不同的是，解放军和北京队均以5-0大胜对手，报了前一天的一箭之仇。15日的男团决赛是由解放军队对北京队，这场乒坛大战将开赛以来的气氛推向了高潮。馆内座无虚席，国家体委领导和各代表团的领队都到现场观看这场生死决战。六运会的战幕一拉开，涛涛便以小钢炮的姿态为战友探火力、打通道、破暗堡，凡是队友触的对手他都先去碰。他一路过关斩将，永不可挡。此刻对北京队的决战，又是涛涛打头阵，对方是北京队大将陈志斌。这位战将几天来也是连战连胜，士气正旺。涛涛没有心慌，没有被对方的气势压住。北京队派陈志斌打头阵，意在先发制人，先拿分来鼓舞本队的士气。但是涛涛事先也做了充分的准备，开赛后打得很有章法，虎虎有生气。尤其是他的反手快拨快弹，打得对方只有招架之功，最后将他生擒下马，为解放军队来了个开门红，大大的鼓舞了全队的士气。当解放军队以3-1领先的时候，涛涛再次出场迎战世界级明星滕毅。这是一场戏剧性的对抗， 也是涛涛和我最难忘的一场球。提起藤毅，涛涛曾对他有过一个小小的误会。他们两个人都是北京市西城区大木仓小学的学生，也都曾在什刹海体校接受训练。一年，大木仓小学举行校庆，涛涛和藤毅都接到了请柬。这天，涛涛先来到了学校。藤毅来了以后，见到涛涛，十分惊奇地问：“哟，你也来了？”顺手就摸了摸涛涛的头。不爱言语的涛涛虽然也笑了笑，可是心里十分不痛快，心想：“怎么，就只能你这个名将来呀？哼，这分明是小瞧人。等着瞧，早晚有同你在球场上相见的时候。”后来才弄明白，涛涛进校的时候，藤毅早已离校进入了北京队。虽然球场上相识，他俩都不知道还是校友。现在两个人各自代表着自己所在的队，为争夺全运会男团冠军杀得难解难分。此刻他俩谁也不知道，在他们背后，什刹海体校的王希天教练正观看他曾培养过的两个弟子沙场争雄。在涛涛参军后的第三天，王教练曾经说过一句气话：“我不能让北京培养出来的人送到别的队去，再回过头来打北京队啊。”今天这话在八年后可真应验了。面前这场球赛实在令人注目，它犹如灵巧的猫同凶悍的豹子在扑打角逐，双方都将智慧、力量、信心和意志凝聚在手中的球拍上，银球呼啸飞旋，凶悍的藤毅，灵巧的涛涛，以快对快，以巧克巧，针锋相对，八面玲珑的手，四面威风的弓，每个球都斜风带电，每一拍都杀气腾腾。此刻拼杀的涛涛突然产生一种新奇的感觉，似乎觉得自己还有更大的潜力，一点儿也没有失败的意识。他想，球是圆的，变化莫测，但它运行的轨迹最终还是取决于力量、速度、旋转和节奏。因此涛涛一直在速度上占上风，只打得这位世界名将连连叹息摇头。涛涛则是越打越顺，首局以21-12战胜了藤毅。第二局藤毅想反扑，上来便以4-1领先，涛涛毫不惊慌，一分一分地追成了5平。接着涛涛充分发挥两面快攻的特长，命中率极高。藤毅本是快攻型选手，但涛涛比他更快，落点更刁，藤毅已经是无心恋战了，很快地败下阵来。解放军队以5-1战胜了强大的劲旅北京队，连续第三次登上了全运会男团冠军的宝座。王涛勇挫北京队两员大将，独得2分，为解放军队蝉联冠军立下了汗马功劳。比赛一结束，场内的掌声如暴风骤雨，记者们纷纷地涌向涛涛，按动照相机的快门咔咔地响个不停。王雪坤也紧紧地拥抱着自己手下的这员爱将。正当涛涛沉浸在亢奋之中，背后猛挨一掌：“好小子，打得好！”涛涛回头一瞧，正是昔日什刹海体校教练王希天。 王教练早已经把八年前自己手下这个人才被挖走而生的怨气抛到了九霄云外了。他看到自己的爱徒今日之出息，感到无比的欣慰。王希天高兴地一把拉过涛涛，又一把拉过八一队的教练王雪坤，三个人搂在一起合影留念。这张珍贵的历史合影，我至今精心地保存着。这真是饶有趣味的合影，因为王雪坤教练也曾经是王希天的学生，而今呢，王雪坤又是王涛的教练。论年龄，王雪坤教练比涛涛大得多；论辈分，有次涛涛和他开玩笑说，咱们俩呀，都出自王希天教练的门下，咱们还算是师兄弟的关系呢。把王雪坤逗得哈哈大笑。六运会男团决赛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场播送的，朋友们集中到我的家里收听涛涛的战况，尽管没有图像，可是通过广播员现场的解说和那乒乒乓乓的击打声，现场观众的掌声，我深深地被那紧张而激烈的气氛所感染。当然，更由于心爱的涛涛亲自出战，我的心自始至终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每当广播传出涛涛赢一分球的时候，我就对着收音机大喊一声，好小子！朋友们看我激动成这个样，生怕我发生意外，边听边劝慰我，哎，别太激动了。可是我怎么能够平静的下来呢？我盼了这么多年，涛涛也等了这么多年，终于有了这么一天，我怎么能不激动呢？当解放军队夺得冠军，我兴奋的连蹦带跳，手舞足蹈，双手高举，叫喊着，涛涛，好孩子，好孩子。妻子还真的以为我乐疯了，赶忙过来安抚我。直到跳不动了，蹦不起来了，我实在是太累了，坐在床上发呆，眼圈里饱含着泪花，脑海里总是闪现着一只银球在来回的飞旋，涛涛用小球拍托球的动作，在台前左右移动的敏捷的身影，这些不住的在我眼前晃动。男团决赛结束后的一小时，涛涛从广东打来电话，他只激动地叫了声爸爸，竟兴奋地说不出整话来。我也激动地听不清他还说了些什么，我攥着话筒大声地喊了一句，好孩子。我生怕他听不到我的呼喊，又对准话筒反复地呼喊最能表达我心情的三个字儿：好孩子。当晚我处在极其兴奋中，又一次的失眠了。团体赛的胜利大大的鼓舞了涛涛的士气，接下来的单项比赛，涛涛将受到更严峻的考验。尽管涛涛信心十足，可毕竟是经验不足，又是首次大赛，也有过险些走麦城的场面。当时打入决赛圈的单打好手有16员大将，涛涛首战上海选手杨敏，争进前八名的资格。涛涛一上来先发制人，以2-0先胜两局。第三局在19-17领先的时候，涛涛的情绪有些松弛，这一微妙的变化早被领队李振世和队友范长茂看在眼里，都为涛涛着急。 李振世身为领队，不好在场上喊叫，便让范长茂传话，告诉王涛蹦一蹦，这样会提起精神来。蹦一蹦，蹦一蹦，王涛别松劲儿。范长茂扯着嗓子喊，涛涛愣是提不起神来，结果是连输两局，让对方把比分扳成了2-2。涛涛心神不定地走到教练跟前，王涛放开，按照自己的路子打。范长茂在旁气势汹汹的，生气的对涛涛喊道，你这一局啊，不把杨敏开了，我跟你小子没完。教练的提醒，队友的骂声，反倒使涛涛清醒了，劲头呼的一下子涌上来了，又找回了感觉，终于拿下了决胜局。涛涛下场后连声说，好悬，好悬呐。范长茂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多亏我骂了你几句吧，不然呢，你还醒不过来呢。涛涛也笑了。首战告捷，涛涛进入了8强。下面这一仗更加严峻，对手是上届全运会单打冠军江苏名将惠军。在分组抽签以后，涛涛把小组里的对手与教练一起分析后，制定了对付的办法。面对上届冠军，涛涛心中有数，做了各种思想准备。果然一交手，涛涛就占尽了主动，不到一小时，涛涛就干净利落地以绝对优势3-0将对手淘汰出局，顺利地进入了前4名。和惠军这一仗，涛涛打得极为出色。原以为这是一场硬仗、恶仗，却出现了一边倒的结果。惠军原想蝉联全运会单打冠军的美梦破灭了。涛涛打半决赛的对手是山东大汉范宝忠。小范刚刚以3-0的优势战胜了世界明星陈龙灿，士气正旺。涛涛原以为陈龙灿会取得这场胜利，谁想范宝忠冲杀出来了。涛涛对他的情况了解不多，只觉得他人高马大，打法凶狠。教练和涛涛针对对方的特点制定出以快制凶，力争上手快，争取前3板解决问题，千万不能形成对峙的局面。由于战术对头，涛涛打的是有板有眼，整场比赛占据了主动，又将这位大力士拉下了马，晋级决赛。决赛在涛涛和队友万国辉之间展开。万国辉8进4时淘汰了世界冠军江家良，这场比赛既紧张又激烈。江家良在比赛中由于拼得很猛，中途抽筋儿，比赛曾经一度暂停，最后万国辉将世界冠军江家良挤出了前4名。接着又战世界冠军藤毅，万国辉越战越勇，又把这位世界冠军挡在了决赛圈外。这样军旅两师兄弟会面了，解放军队实际上又取得了这块众多好手都想夺到的金牌。这几天喜讯频传，令人振奋。我人在北京，心系广东，时刻关注着涛涛的赛事。每天清早先收听体育新闻，然后上街购买各种刊载有关赛事报道的报纸，晚上收看电视实况转播。男单决赛就要开始了，我早就守候在电视机旁，等待着决赛快快的来到。赛前我想的很多很多， 我预感到涛涛会冲杀出来，他绝不会放弃这次机会。我还特意地查阅过很多资料，这次进入前八名的行列里，除了涛涛外，全是现役国手，世界冠军也有好几位，而历届全运会和全国锦标赛的单打冠军均为国手所得。据说涛涛进入十六强取得决赛资格后，有人曾企图将他挤出八强之外，而现在涛涛冲破道道艰难险阻，冠军离他只差一步之遥，他能创造出奇迹来吗？这是摆在我和涛涛面前必须回答的问题。我甚至预感到涛涛要创造奇迹，相信他有实力创出奇迹。事实上，在前段的比赛中，报界就预测涛涛以具有夺冠的实力，很可能成为一匹黑马冲杀出来。决赛开始，双方真刀真枪的拼斗，双方战成一平。在这紧张的关键时刻，电视转播时间到了，中断了讯号，涛涛的身影在银屏上消失了，多令我失望和着急呀！赶快打开收音机，怎么也收不到，又返回电视机旁坐在那儿发呆。忽见银屏下端显出了一行字幕，在刚刚结束的第六届全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决赛中，王涛以3-1战胜队友万国辉，夺得冠军。当我刚看到字幕前几个字的时候，就腾地站起来大叫，乌啦乌啦。我又赶紧坐下来，逐字仔细地看完第三次字幕的传送。我再也不怀疑我的眼睛了，在屋里来回的跳动叫喊着，好孩子，好孩子。电话一个接一个的打来了，都表示祝贺涛涛的胜利。涛涛的电话也打来了，我哽咽着叫了一声，好孩子，就再也说不下去了。好孩子，包含了我对涛涛的全部的爱心和期望啊。涛涛在这届全运会上取得了团体和单打两项冠军，双打也进入了前三名，涛涛成了乒坛新秀，各报刊又相继发表文章刊登比赛的照片，一时间涛涛红了，解放军队把他视为英雄，军委为他荣记一等功，军委首长还亲切地接见了他。回到京城，涛涛当天就将金光灿灿的两枚金牌、一枚铜牌交到了我的手中。我望着眼前的金牌，心酸了，一把将涛涛搂在胸前，任泪水流淌。此刻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我紧紧地搂抱一下我心爱的涛涛。在荣誉面前，涛涛的头脑很清醒，没被胜利蒙住自己的眼睛，他清楚地知道自身的弱点，缺少身材的良好条件，1.64米的身高，尤其对人高马大的欧洲选手，要战胜他们难度很大。当记者采访他时，问他下个目标是什么，他坚定地回答，世界冠军。体育报上发表了记者采访的连载文章，这枚金牌儿子一半，爸爸一半，详细介绍了10多年来我和涛涛的乒乓父子情。